换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六点钟啊，小心开车回家，马上给你冻鸡汤喽。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来，想不想转运？ 想，我想，怎样转？ 为什么要转呢？你已经够幸运了。 你又知道我幸运，我遇到你就不幸运了。 当然了，因为两个月前差一点跟 Adrian BB 分手。 Excuse me， 不用提的。Hello， 我决定每个礼拜要讲一下你前任的故事。 怎样转运？是 share 那个 Facebook 那边的 post 吗？ 这个是爸爸妈妈会做的。确实会转运，就是立刻转，然后家人可以长命百岁两百年， 健健康康那一种的。 OK， 今天这个呢是思维转运，靠你的想法变一变呢，你的人生就会顺利很多。我们来看看这碗鸡汤认不认同吧。 快乐到死的转运思维：第一，你在哪儿就说哪儿好，你跟谁在一起就说谁好，你在做什么就只说这件事的好，你选择的就是对的，你住的地方、你的家人、你的工作，你全部都说好，你就会越来越好。 哎，认同吗？你不管在哪里跟谁，只要你做了这个选择，你就要一直说啊，我是对的，我做这个选择是对的，以正面的思考。 是因为可能当时候你的认知真的是只能够选择那一个选择，可能你的认知提高了过后，你才会后悔，哎，为什么当初我要这样子的选择？但是你要安慰自己，就是说你进步了呀，你从 A 的思维变到去 B 的思维，这是你进步的空间呢。 可是我在想，会不会是自欺欺人？ 为什么？ 举个例子，因为他说你在什么环境跟谁，你就要说谁好。如果你今天真的是遇到了一个烂人，你不能一直洗脑自己说，哦，我做的决定是对的，哦，他冷落我是因为我真的做错了，哦，他去外面找别人是因为我真的对他不够认真、不够用心。你在欺骗自己，是不是？ 没有啊，其实你可以安慰自己是，就是呢，上天已经把这个坏人收起来了，他要让你遇到更好的人。 没有， 你可以这样子安慰自己啊。 可是你还是跟他在同一个关系里面，你没有跟他分手，我怎么办？ 这样子就是你自己哪来的咯？ 这个鸡汤就想说，你只要跟他，你就爱讲你很好，你很好，你很好啊。所以我觉得不能过度自欺欺人，要看情况， 要看情况，真的要适可而止啦。 除非是你在工作，如果今天你真的选定了这条道路，然后是真的无法改变，那我们也只能接受， 是，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转运 的 方 法。 我个人觉得还好，但你是认同的。 那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回来再听听吧。 是，就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艾薇的《天使界的温柔》。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也希望你的生活处处是温柔啊，但温柔的前提呢，是你也要有一个温柔的心。今天这个鸡汤呢，就告诉你用思维来转运，而且是转好运。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吧。 第二，除了生病时肉体上的疼痛，其他你所感受到的一切痛苦，其实都是你的情绪带来的，并非真实存在的。所以你的情绪就是你最好的风水。 你的情绪就是你最好的风水，除了肉体之痛，其余都是多余的痛。 为什么你会有情绪？是因为你每次胡思乱想啊，明明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你一直去思考，一直去放大的时候呢，你情绪一来，什么事情呢都是过得不顺的。 你近期有在困扰你，让你情绪有不爽的东西是什么？ 有吧，但是 这样 我不想说。 OK， 跟我有关吗？ 哈，为什么跟你有关？ 还是跟 Adrian BB？ 也没有，不算是吧，就是 公司还是感情？ 感情上的事情。 还没有好啊 sis。还没有好啊。 It's okay。但是我近期真的近期过得已经不错了，好不好？可以不用说的，可以不用说的。 没有， 我慢慢，我觉得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要你的情绪稳定，还有呢，就是要跟你的情绪一起共处。当你跟他一起共同共处的时候呢，你会很多东西都会看开了一点 的。就是去直视你的情绪，去解决它嘛。但希望这碗鸡汤有帮到你，就是你要懂这些东西，它不是皮肉之痛啊。 对， 你有身体痛吗？ 没 有啊。 有， 但我希望你可以赶快消化这个不好的东西。 是的。 像近期我看到像世界局势可能有一点乱，有战乱嘛。 Okay。 然后每次我看到那影片，我都会替那些可能战争的那些灾民感到很 心酸。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其实身上的很多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其实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我会因此而感到更加要知足。然后希望世界和平，真的是希望这样子啦。 世界和平平 啊，也希望莹莹的感情是可以赶快过去， 赶快和平。 哎，by the way， 我们最新的那个吃瓜学会第三季要来了，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瓜？ 没有啊，哎。大家期待一下，看我要不要分享了 啊！守着我们的第三季吃瓜学会员， 守着科学 Beyond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Joy 的 Cuddle。 Joy 的演唱会呢，大家非常期待啊，将在4月25号的晚上8点呢，在 Zepp Kuala Lumpur 盛大的举行，门票呢已经开卖啦，赶快去到 itix.my 来购买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马上给你懂潮语咯。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懂懂懂。 来来来来，请问什么是直球阿姨？直线的直，球类的球，你家的阿姨，直球阿姨。 直球阿姨啊，难道是形容着这个阿姨讲话很直咯？看到你变大只了，就是说，哎呦，你变圆润了咯。讲话呢是没有去思考过的，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所以你是说阿姨没有思考吗？ 没，就那种贬义的，贬义的，还没有思考过，就想说就说呀。比如说大只，大家听了会不爽的嘛，会不开心的嘛，对不对 ？OK， 直球对你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讲话很直、哦， 讲话很直。阿姨就是你家阿姨， 阿姨咯。 你身边有这样的？如果真的成立了直球阿姨，你身边有这种人吗？ 我身边没有了，我之前。都跟你分享过，我亲戚每一次都赞我的，一看到我没有化妆还是有化妆都好，都说哇哦、啊，有化妆的时候就说哇你很美丽，像哪一个明星呢、啊？没有化妆的时候就说哇你的皮肤很白很嫩呢。 啊，所以你的亲戚是属于虚伪阿姨。 什么虚伪？BGM 很漂亮哦，莹莹， 这是真的发自内心想说的。 OK， 只能说莹莹今天的这个猜测呢，有点接近真正的意思。 OK， 回来我们再猜猜。如果你有想法的话呢，也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也记得去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Channel 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d New Band。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每个星期一到五的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那这个星期呢，要和你聊的主题就是最怕 rapper 唱情歌。其实说到 rapper 呢，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哎呀，他们的歌都是那种歌词很多，然后速度很快，然后比较摇滚一点，比较嘻哈一点点的。但其实你知道吗，有好几位的 rapper 他们的声线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所以当这个声线转换去唱一些抒情歌啊情歌的时候呢，诶，会是一个更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星期一要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因为它真的是火遍全网，就是来自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这首歌呢不只是很多人在听，也很多人在翻唱。重点是什么，我之前懂得 Top Berry 是不太会唱这么抒情的歌曲的，所以当这个 Top Berry 出了这首一半一半的时候呢，我跟你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线，当然也包括了这首一半一半里面非常非常漂亮的歌词。今天星期一 Beyond Monday Blue 就为你送上这首来自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明天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好歌，守住勾选。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眼泪一点一点吞，空旷的街道上没得一点声。那天回到我们俩熟悉的城，马路上关闭的灯，有一半熟悉一半生。酒精让我一半温热一半冷，和你扮演着成熟，我一半没感觉一半疼。就最后变成一半猜忌一半问，我可能是自己一半爱你一半恨。也是我灵感的衬托，内心的痛是不对等的沉默、yeah、思念是困住我俩的绳索，就算血肉模糊也没办法挣脱、yeah、完美的你终于接受，放过剩下的我走，我接受这结果，你画的杰作我找不到线索，想被牵着走，但是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拉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 半一半。我是脆弱的，可面对你我不敢疼。我思来想去，谁的对错有可能在不完成的马拉松里也只有时间获胜。一半爆炸，一半不留下伤疤，一半在冷眼相对，另一半在不断讲话。我巨大缺陷矛盾都是爱在困惑，我想要找到平衡，于是对着麦克风说。我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没机会重来一遍，没机会让我能够看一眼，没机会能和你讨论，如果我们再勇敢一点。我想要克服懦弱，是我的超能力，下决心不能回头，我是我最大的矛盾点。后来我继续 rap rap， 我告诉我心不疼，越来越多的 back to back， 你身边也换了我新的人。思念断不断，我感受到变量发的神，一半在恨在念旧，另一半走向了新的旅程。给你的眼泪哭了，对我来说有点不下酒，我伤口无法原地继续自己往下走。不论自己你给的爱是不是我不想要的那种， So please don't call it my phone， 我想完成了我 because I know。 我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我们聊着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一闪一闪，陪你在路上一段一半，一半一半，可是我不想要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我只想在一边喜欢一边离开。一半一半，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龚紫薇的记得那天。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勾选咚咚咚， 山洞耳洞空洞，哈勾选咚咚咚。 今天的潮语呢非常简单直白啊，跟它的意思也很相近，字面上呢叫做直球阿姨。阿姨大家都懂啦，直球呢英语解释就是说话比较直，没有太多的过滤。 是的，然后你说有一点点的接近猜对了， 是， 但是我又想到会不会真的是那么简单，就是打球的意思啊。阿姨呢就是喜欢打那种直球罢了，那种美美的球啊她是不会打哦，她懒惰运动，难道形容安迪懒惰运动？因为他只打那个前面那个球来， 这个是跟球类有关的、啊。 那个球来到他面前他才打，如果那个球去到边另外一边他不会走过去打的，是不是懒惰的阿姨？ 哎，我觉得阿姨如果有打球其实已经很好了，你不觉得吗？ 的确。 对啊，阿姨很多阿姨都懒惰在家看电视机这样子。 没有，阿姨不喜欢去运动的、 啊、 你知道为什么、 啊、为什么？ 他们不要出汗，因为这样会留下遗憾。 哇哇哇哇OK，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呛回这个阿姨还真的会遗憾。来，直球阿姨，其实你刚刚一开始猜的意思已经有 70% 答对了。哈哈、 哎 啊、来，为什么是 OK？ 直球阿姨出现在哪一个场合？ 出现在哪个场合？ 不是你的亲戚来的哦。 一定是聚会咯。 错，你每天都会看到的。 每天 对 那种anti bus。 anti bus。什么叫做 Andy Bus？ 他也是阿姨啊，就是那种加、加 Bus 的 Andy 啊。 为什么每次加 Bus 都是 Andy 来的 ？Bus 过啦， 也蛮神奇一下的哦。 不是那种场合啦， 不是， 还有另外一种场合啊，看见阿姨。 OK， 其实直球阿姨呢，我公布正确答案。 OK， 是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他在网上分享了他在星期五去茶室吃东西的时候呢， okay. 结果他听到这个对话是这样的：那个阿姨她好像是干捞面的那个档主来的啦。 Okay. 然后还有一个员工啊、在帮忙。然后那个阿姨把那个面弄好过后呢，他就指着远方。指着那个女同学，她说：“哎，一度跟木本就又把给你呀。 ” 然后这个女事主呢，她就亲眼看着那个阿姨指着她讲：“一度跟木本就把给你呀。”然后呢，她的那个员工就真的把那个干捞面递在她桌上。OK， 我们没有要去嘲笑他，只是那个连那个女事主也觉得哇，阿姨你还真的是直球阿姨啊，说话也真够直的呀， 太直了吧，你可以 你说那个穿什么青色衣的衣服的女生还是怎样的， 但我觉得这幽默感是在于很多长辈是真的没有过滤的在讲话。对啊，我们要跟阿姨讲说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管你什么体型了， 对， 健康就好，可爱就好，对不对？就算有点肉肉也是可爱漂亮的嘛， right？ 是，所以不要成为这个直球阿姨哦，哎，大家说出勾选 Beyond Trend。 我选 Beyond on Trend， 我是 YY1， 我这里有一个劲爆的瓜要和你分享。我朋友的亲戚是个小偷，去一个 family trip， 大家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以为是发生了灵异事件，结果是偷窃事件。原来他的亲戚把所有偷的东西放进他的旅行箱里面，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你也有瓜要分享吗？赶快到 GoSHEN 的 MY 报名参加 GoSHEN 吃瓜学会。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烫手啊！某某人的瓜， 谁的瓜？ 裴勇和 Adeline。 好像是 couple 之前大家都懂嘛，他们不是上传了合照吗？ 对， 引发了这个哗然嘛，对不对？ Uh-huh. 那到底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感情？这一次呢，就派上了 Kelly 跟 Kristen 来问问他们咯。 懂啊，所以哦，你跟那个照片的女生是什么 关系？独脸，独脸，独脸，独脸， 一个手，一个手，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这么会这样的，我想吃一下瓜嘞。 我让你知道。 所以呢，那个裴勇呢，他就一直狂去抱 Kristen 跟 Kelly， 没有要正面回答问题。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好像有东西这样子咯。为什么你们要正面回答呢？如果真的没有东西， 不过我说真的是真的有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当时他们一 po 合照，我有很多那些朋友，像在 JB 槟城的，他们懂我做电台，懂跟这个圈子比较接近， okay. 立刻发来我们的那种好朋友群组，Broccoli 真的啊，他真的脱单了妹。哎，真的啊，他不是那个谁谁谁妹。 你看马来西亚人多么的爱吃瓜呀！ 所以你当时看的时候，你懂是真事情，还是觉得是宣传，还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宣传啦。看了那个电影之后， uh-huh. 哦，没有，我本来以为是真的，但是 after 那个黛西呢， uh-huh. 跟那个 Juvia 一起合照的一个照片之后，我看了之后，嗯，假的啦，不可能真的啦。 而且跟大家说一个瓜，要不要听？ 什么瓜？ 就是他们在讲裴勇的那个合照的时候呢，我的朋友还问了一句 什么？ 哎，裴勇不是？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如果想要吃瓜的话呢，啊哈，马上来到 GoSHEN 的 NY 报名参加 GoSHEN 史上最劲爆、最青春的谈话综艺节目 GoSHEN 吃瓜学会第三季啊，把你觉得最炸裂的瓜通通写下来，或者是报名来参加跟我们一起录制现场哈。如果你手上有颠覆三观的爱情瓜、友情瓜、亲情瓜或者是职场瓜，欢迎欢迎你来报名。截止日期呢，将在3月22号的中午12点。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 的 NY， 手机 GoSHEN Be Your On Trend。 GoSHEN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